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用脏浴巾擦拭杯子、擦茶具、洗手台、坐便器的布一抹到底，垃圾桶里的杯盖继续使用。这是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在微博上发布了的名为《杯子的秘密》视频中所曝光的14家五星级酒店里房间保洁的内容。视频曝光后，多家酒店表示道歉，部分酒店表示仍在调查。欢迎收听职场帮帮团，职业的基本操守靠自律还是靠管理？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上周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在微博上发布了名为杯子的秘密的视频，曝光了14家五星级酒店客房保洁存在的卫生问题。那么视频曝光之后呢，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呢出行旅游，旅游就免不了要住店。那五星级酒店的卫生安全问题引发大家的关注，背后呢也会隐含着更多人的担忧。四星级酒店、其他的星级酒店会不会也是如此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探讨探讨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教学酒店的总经理于卫民。于老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也应该叫您于经理哈。 谢谢 啊，您既是老师啊，同时呢也是一家酒店的这个管理方哈。 是的， 是 我们这个酒店是教学和运营是一体化的。 嗯，那我们的嘉宾呢，于老师曾经呢也在这个星级酒店里面工作啊，而且从业时间也有非常长的时间了哈。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哈，视频曝光的一个缘由。那么这位网友啊，我们简称他为花总，他因为工作关系啊，他需要经常到外地去出差，于是呢他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在江苏的一家酒店住宿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回房间拿充电器，撞上保洁员正在洗手间搞卫生，当时看见他拿着浴巾在擦杯子，他心里咯噔一下，后来跟酒店反映了这个情况，酒店说这种事是个案，他提了很多次没有人当回事儿。于是啊，他说我很好奇，我就想知道在酒店行业里这到底是不是个案。于是呢他就买了一个小的这种伪装的家用摄像头放在浴室的洗手台上，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秘密拍摄，结果发现这并不是个案。他还专门去了2000块钱、3000块钱和5000块钱价位不等的酒店去拍摄，拍了好几个月，发现呢很多酒店都是这样。于是呢他请影视公司的朋友帮忙，杯子的秘密这个视频就呈现出来了。那首先想问一下哈，于先生，您认为他所爆出来的这种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这个根源来说，其实从这个事情个案来说，有员工从业道德和工作态度的问题。从酒店的这个日常中层管理来说，也暴露出了这种管理监控失控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从整个酒店这个上层管理层来说啊，那么他们的这种管理方法和管理的这种理念也存在着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再深化一些的话，方方面面都有问题。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方方面面都来探讨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当事部门啊，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在酒店应该有一个客房服务的部门是吧，这个部门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对保洁进行管理的，有没有相关的要求和流程？ 酒店的客房部门属于酒店的一个大的部门，叫房务部。有的酒店叫客务部。那么这个客务部里边包含的基本上都是跟客人入住体验相关的，比如它有客房有洗衣还有就是休闲娱乐康体包括这个前台的这个入住离店这些手续，还有就是公共区域的清洁，那么都归在这个大的房务部门里边。 就是说和旅客进行面对面沟通，或者是要为旅客进行服务的这些部门，基本上都属于刚才您所说的房务部门。 对，主要是在酒店入住的和客人打交道是在房务部门另外一个酒店还有一个部门叫餐饮部门，主要是和这个酒店的这个这个客人的这种用餐有关系。大的销售这个运营部门就这两个部门。 好，那我们具体到这个客房里来说的话，就以保洁这一项为例的话，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我这有一个资料，就是国家颁布过旅业客房悲剧洗消操作规程，这个是一个简称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杯子啊用具，洗就是洗涤啊，消就是消毒啊，哈，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国家是有过的， 有过的。 那现在这些酒店执行的如何？这些酒店自己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更严格的标准呢？ 我们从这个客房的服务员一进入到客房，咱们开始说起吧。杯子的清洁只是属于卫生间的清洁的一部分的工作。客房的服务员这个在得到客人允许或者在客人不在的这个条件下进到房间以后。他首先呢是要对这个客人的这个入住的这个房间，也就是客房内部先进行一个这个清洁那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床被啊，床套啊，枕套啊要进行更换然后呢对这个房间的这个地毯呐、还有这种家具啊进行擦拭和这种吸尘另外呢就是第二部分呢他就会进到这个客人的卫生间那么也是一样换掉这个相应的一些布草，比如浴巾呐、毛巾呐、这个手巾呐、脚垫啊，这种包括这个卫生纸啊都要换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换客人的一些这种比如牙具另外的话就是客房里边的这些玻璃的杯具它是一定要进行这个清洁的那么标准来说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些客人用过或者没用过的一些棉制品都进行这种更换也就是说他必须把所有的这种布草要清理出这个房间，然后才可以进行这种新的这种布草拿进来以后进行开始工作进行更换那么在这个杯子的清洁来说，按照咱们您刚才说的这个旅店业这个酒店这个清洁用具的洗涤的这种条例来说，他应该是拿到专门的可以消毒和洗涤清洁的这种专门的场所就是比如一个消毒间清洗间专门拿到那里去清洗是绝对不允许在客人的卫生间内进行这项工作的。 按照国家的标准，即使你在卫生间里面用干净的抹布，用很多块抹布不停的来擦拭，这也是不符合标准的。 是的，不允许。 应该是把他们拿到专门的消毒间去进行这个洗消，然后再拿回来。 是的您说的完全对。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视频曝光的是不符合操作，而且呢是更加严重的一种违规行为 是非常违规的我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从这种从业道德和这种工作态度上来说都是不对的。 好，那么在酒店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是怎么对客房服务员进行管理的呢？或者是说客房服务员他们日常的工作又是什么样子呢？ 酒店来说，对于每一个客房的服务员，第一首先是提供这种相应的这种设施设备和材料， 嗯， 比如他清洁房间用的这种布草， 嗯， 还有相应的这种客用品、 嗯、 工具啊，都是一次性，然后是有这种专门品牌质量这种标准规定的。啊，那么是供给这个服务员进行清扫的时候进行更换，啊，另外还有专门的这种工具车，啊，就是房车，那么来装备这些这个相应的用品，啊，还有呢就是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清洁布， 嗯， 啊，一般我们有的是要五色布，啊，那么它的用途是用来擦拭不同的，和清洁不同的这种用具。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针对于这种马桶啊，可能应该用红色的， 嗯， 那么盥洗室内的墙壁的这种水可能是应该用黄色的，房间内凡是客人直接入口的一些杯具就应该用绿色的，或者是专门的这种擦杯布啊，还有呢就是在房间里的家具啊，有的就会是用到蓝色的。总之来说是用各种各样专门的工具，专门的这种资源啊，进行这个清洁。 嗯，酒店呢是有这样的要求的， 是有要求的。 但事实上，他们有没有把这些工具提供给客房服务员呢？ 啊，这个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每个楼层都会有一个领班啊，或者是这个团队的领导啊，那么他们就是要在这个员工工作的过程中啊，去进行这种监控。 嗯， 另外呢，在员工打扫完这个房间以后，还要进行这个检查。有的可能忙的时候会是抽检，就是会对他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这种再检查，那么确保服务员按照标准完成了这些工作。 嗯，那从视频所曝光的内容来看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当事人和当班的这个领班也好，或者是领导也好，他们都失职了。 应该说在花先生录制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说他们都失职了。 嗯 啊，那么这个其实可以反映出这个酒店普遍可能都会存在的这种管理失职的现象。 对，因为您在这个行业时间很长了哈。嗯，在我们这次看到的酒店的表态当中呢，首先是道歉， 嗯， 另外呢也谈到了不符合他们酒店对于客房服务的这种标准的管理哈。 是的， 但是虽然每家酒店曝光的这个次数只有那么一次，但是涉及的面很广，也就是说在每一家酒店看来他们认为是个案，但是呢如果放到一片的话，就像我们抽检一样，这就不太像个案了，这有点像共性了。 你提的这个观点很对，我也感觉这个现在是这个行业里一个共性的问题。那么究其深层的原因来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做酒店已经25年了， 嗯， 啊，在我88年左右进入到这个酒店行业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这个客房服务员这个清洁房间的标准大概是每个人一天要做11间清洁的工作， 就是刚才您谈到那个流程， 哎，对， 他要做11遍， 对。要做11遍啊，因为我们当时基本上每做一间房是大概用30分钟左右啊，一个员工工作8小时，他就应该是做11间房啊，而且当时呢都是按就是客房是100%入住率去配置的员工， 就是说有11间房让他做， 对，即使再忙他也只做11间房， 嗯 啊，因为我们当时的配比人员是很充足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酒店业发展的越来越多，这个开的5星级酒店也越来越多， 嗯， 而我们真正的这种做基层的这种客房的这种服务人员却反而是越来越少， 嗯， 那么尤其现在酒店的这种经营市场来说，又表现出了供大于求的这种现象，那么有的酒店就开始把这个客房服务员清洁的这个标准就提高了。 嗯， 现在最基本的一家酒店嘛，应该是16间。 16间房。 对，一个服务员他每天的标准就是最低就是16间。 那现在 客房里面的摆设，我想比您当时参加工作的时候酒店里的摆设要更多， 要更多， 这些操作起来应该更复杂一些吧？ 是的，操作更复杂，而且有的酒店为了这个给顾客更多的这种这个体验吧， 嗯， 他把这个房间呢还进行了改建， 嗯， 那么房间的这个面积，清洁面积，也比以前要大了， 嗯， 所以一个服务员来说，他应该操作每间房的这个时间会更长， 嗯， 我是指五星级酒店啊， 啊， 哦，嗯，那么有的甚至有的酒店就开始怎么样呢？节省人力成本， 嗯， 因为他的客房入住率达不到100%的话，他就会把这个清洁的工作，进行外包， 嗯， 那么外包公司来说呢，它是计件工作， 嗯， 你清洁的房间越多，就会给你的钱越多。那我们现在了解到，有的外包公司的服务员一天他可以清洁三十间客房， 嗯， 那我们可想而知。他工作的这个流程中间的话和工作一个16间客房的服务员，他的这种差距在哪里？ 嗯嗯，所以您看啊，有一种酒店呢，他是自己的员工去打扫房间，还有一种酒店呢，他是雇佣第三方的公司去打扫房间。 是的。 那么自有的员工呢，他把这个打扫房间的这个间数提高了。 对。 那工资并没有，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他们工资的这些实际情况哈， 嗯， 所以说强度在那摆着，他怎么能够完成工作任务？那你想想，他只能够从某些环节下手了，怎么快怎么来了。 没错，你说的完全对尤其现在很多的酒店他对顾客的这种优惠条件越来越高，比如原来我们都是每天客人离店的时间是在中午12点以前，现在呢为了方便顾客呢有的酒店呢承诺顾客可以在12点以后离店，有的呢延后2个小时甚至更有的酒店是延迟到下午16点，就是4点钟以后才离店，那么这样的话给一个服务员来说，他打扫房间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那么尤其在面临着下一个新客户如果要入住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在很多环节上就是会进行这个质量的降低，以完成他的尽快完成他的工作数量。 就原来客房服务员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这个客人离店之后才开始的， 是的。 然后他每天还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如果客人离店的时间越来越晚的话，那就是说他下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晚。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过，一间客房清洁完大概应该用30分钟、20分钟，快一点的员工20分钟，但是平均来说30分钟。那我们现在有的顾客呢，他可能在入住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对这个酒店这个客房的一些损害的话，比如把这个床单和家具上泼洒上一些这种不必要的东西汤汁的话，就会延长服务员这个清洁的时间，然后增大这个服务员工作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和质量。我有一个同事曾经为一间这个本地的这个大老板清洁一个房间，他做到了1个小时， 做了1个小时才清洁完。 是的， 但是他并没有挣1个小时的工资，还是挣一间房的工资。 是的， 原来只需要半个小时。 那个老板他确实素质比较低在房间里边包括用抽烟造成了这个家具的一些烫损然后在床上吃方便面造成整个这个床和地毯上都是有方便面的这个汤总之那间房毁得很不像样子，所以用了1个多小时。 是。那么在准备这期资料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说自己的母亲就是客房服务员他也非常了解客房服务员真实的工作。他说遇到有一些客人呢，真的是把你气得没话说。比如说他妈妈就遇到过一种情况，有一位客人住店的时候把卫生间里那个手纸一条一条的撕下来，就撕成碎条，然后铺得满地都是。那从他妈妈的角度来说，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工作时间去打扫这一间房。 嗯， 所以其实酒店客房服务员他们的这种工作和劳动强度 可能是不为人所知的。那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酒店职业的基本操守，靠自律还是靠管理呢？我们不能够一棒子打死哈。那么根据您的了解，就是说现在这个酒店服务员啊，客房服务员，他们的这种每天啊大概实际要完成多少小时才能够把他们这个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 刚才我提到过啊，最少的工作量是一天要做16间房以上。 嗯， 像有的这个稍微低星级一点的，比如这个经济型酒店，一天大概就是最起码的定量是25间。 嗯， 啊，这个是他们的现在的工作的这个强度。 嗯，如果要保质保量的完成的话， 我个人觉得，保质保量的话，还应该是在13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任的这个中国旅游酒店协会的会长张荣刚先生，他是1980年去的瑞士洛桑。 嗯， 当时他在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习的时候，那里的房务老师在欧洲的标准就是13间到14间。 嗯， 那么我呢，这个有幸在2015年呢，又去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访问交流了，有六个月。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酒店管理学院， 全球45家以上的这个45家左右的饭店总经理都是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他的学校建校已经100多年了。那么我2015年去的时候，我去考察他的这个客房的这种清洁课程，他的标准仍然是13间。 嗯， 那么。这个我们如果算一下啊，30分钟一间房的话，那么就是一小时是两间房，那么如果你要工作八小时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应该是在13间到16间之间。 嗯， 因为这个中间可能你还有吃饭呢，还有其他情况，所以我觉得欧洲的这个标准比较准，就是在 6.5 间左右是最好的。尤其现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的酒店增加了很多一些这种更多的一些服务设施，过去只是一些电视冰箱就可以了，现在增加了很多新的科技。 多一把椅子它就得要多一些劳动， 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家具来说，不像以前只是木头，它更多的有玻璃的， 对 然后有这种 不同材质 金属材体的，那么它的这种抛光和这种清洁的时间会更长。那么在酒店的这种洗漱间里边也比以前增加了这种干湿分离，那么这种使用的面积也比以前要大多了，那么这点来说，对于一个酒店的客房服务人员来说，我还是认为给他13间房到15间是最理想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么多的服务员在这些酒店里面就不好好干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正轨呢？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尖锐啊。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员并不想好好做，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以前对客房服务员这个要求打扫服务房间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个要求标准的理念并不是比较正确。我在瑞士的洛桑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打扫客房的这个参观课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应该是快速然后这个技术这个含量很高各种这种斗床然后这个清洁这个卫生间都应该很快速但是那里的老师告诉我，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房间的卫生和安全，这个是对客户负责的第一要点，那么这当时让我很诧异，因为我以前是做餐饮出身的，我以为只有在餐饮这个行业里边，卫生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在这个瑞士的这个学院里边，他强调客房里边卫生与安全也是最重要的。那么他对学员每一项要求都是由老师教给你，你要用什么样专门的这个程序。专门的这种布草去擦拭不同的设施设备，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五色布是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老师非常严格，他要求每个学生每做下一步的时候，你必须先告诉我你打算用什么样的布，然后用什么样的这种技法，然后做完以后你需要用什么样的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用脏浴巾擦拭杯子，擦茶具，洗手台，坐便器的布一抹到底，垃圾桶里的杯盖继续使用。这是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在微博上发布了的名为《杯子的秘密》视频中所曝光的14家五星级酒店里房间保洁的内容。视频曝光后，多家酒店表示道歉，部分酒店表示仍在调查。欢迎收听职场帮帮团，职业的基本操守靠自律还是靠管理？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教学酒店的总经理于跃民先生。于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们接着来探讨哈酒店客房服务员哈他们目前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以及他们的收入情况。下面呢我说一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哈，那么2016年呢全国很多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啊他们都有所发布。那么以住宿和餐饮业为例呢，在当年他们的年平均工资是在35,337元，是把住宿和餐饮业放在一起来进行统计的。此外另外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呢，在2016年酒店行业的薪酬增长幅度是4.5%，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6.7%。我想问一下于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几个统计数据？ 应该说酒店服务行业的人员他的工资应该是在这个社会中属于是一些弱势群体的这个范畴。我从酒店这个职业的范围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您公布的数据里哈，是35,000多一年，年薪是指餐饮和服务在一起的。那么作为酒店的这个客房服务人员来说，他们现在平均工资合资酒店应该是在月薪3000块钱左右。有一些国内品牌酒店的服务员会更低啊，那么还有一些专门外包的我就不说了，因为他们是按这个房间去取这个计件的啊。那么只能说在我当初进入酒店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客房员客房服务员平均每月的工资是300元。 300元在当年是什么水平？ 是北京这个市平均工资的1.5倍。 现在 呢只能占北京市平均工资的37.5%。那么这个差距可以看得出来。尤其这30年走过来，很多我们当初那个年代的服务员都是职高毕业的学生。而现在呢有很少有 这个年轻人再去愿做这种体力的劳动， 嗯， 啊，所以更多的啊是一些这种啊来自于各个城市的一些低受教育这个经历比较低的这个人员， 嗯， 啊，嗯，当初做酒店是很风光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做酒店大家都会认为是伺候人的事情，那么这里边我要引一句这个我们前任的这个中国旅游饭店学会张永刚先生说过的，他说过一句话叫必须承认最近这十年是中国饭店质量不断倒退的十年，是专业精神不断流失的十年，也是饭店行业的职业荣誉感和职业精神逐步消失的十年。 嗯， 啊， 目前北京的这个平均工资啊，以第三季度为例是8712元 啊。 您当年的这个收入在你们家排行第几？ 排行第一。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当时大学的副教授， 嗯， 他当年的工资月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是127元， 嗯， 而我进了酒店工作半年，我已经拿到了150块钱， 嗯。那么您在当年预想到了现在这个情况吗？ 没有预想到，完全是出乎意料。 所以我们把这个酒店业曝光的这个卫生安全问题完全推在酒店客房服务员身上的话，是不是也有些不近情理呢？ 是这样的，客房服务员来说，他们现在一天工作的劳动强度很高，但是呢现在他们的工资如果说才拿到3000元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付出和收入是不成正比的。 嗯， 这也其实可以看出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客房的这个服务人员会忽视质量， 嗯， 而去为了完成数量而去偷工减料。 嗯， 有个例子可以举出来，就是有一家外包公司的员工，他们平均每个月能拿到7000元，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工作量很高。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标准的这个流程被缩减了一半， 嗯， 那么完成了这个数量，可以想象质量能够控制在什么范围里。 嗯， 那么就是花先生发现的这个案例，也就不足为怪了。 嗯。但是这些酒店所曝光的这些当事服务员，您认为需要受到惩罚吗？ 我觉得从对事上来说一定要受到惩罚。 嗯， 我们不能说惩罚是要受到纪律的这个处分因为它是在建立在践踏的这个卫生与安全的这个标准基础上所从事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要杀一儆百。 嗯， 那么对于这个客房的服务员来说我表示同情，但是本人来说一定是会受到这种相应的惩罚措施的。但是我们也同时要去考量一下这个饭店的这个酒店的这个管理层，那你们在这个事情上要负什么样的责任？你们是不是一开始就为这个员工提供了正确的理念，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提供了这个精细的培训，那么随时检查发现一些不正当的行为而及时的加以纠正，这些你们有没有做到？那么在谈到这个酒店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说的话增加了这种客房服务员的这种工作数量来降低了这个质量，那么你们要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来说我觉得是需要整个社会去完成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自行的这种一种思考。 嗯，好，当然我们也谈到就是给服务员增加很多不必要麻烦的这些低素质的住客，他们可能也是这里面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所以无风不起浪，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助推的因素才导致了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您， 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观点。就是这花先生发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边接了很多的一些网友就是发的这种日本的客房服务员是怎么打扫房间的 啊， 还有就是欧洲的这个客房服务员是怎么打扫房间的，包括加拿大的还有美国的，那么都谈到了这些外国的服务员，那么他们对房间的这种清洁的这种专注度，对于顾客的这种认同度，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反问一下，就是所有的这种住客们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其实在日本更多的住客他是不会给住店的服务员增添很多麻烦的， 嗯， 他们往往会打包好自己的垃圾然后扔到指定的垃圾桶里边。那么在欧洲来说也是一样，干湿一定要分开的，在酒店入住过程中尽量避免给服务员增加更多的麻烦，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相互尊重的理念之一。那么反过来看看我们国内有一些酒店的住客啊，一些不好的习惯啊，随地这个大小便啊，随地的在房间内吸烟，然后毁坏酒店房间内的设施设备啊，包括在房间内啊使用这种方便面，然后把垃圾桶这个弄得很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对服务员的不尊重，也会造成服务员对这项工作的反感，甚至把这种反感再强加给一些另外无辜的客人身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都需要反思，都需要思考。 在每一个行业啊，他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啊，应该享受起码的这种职业的这个保护以及呢相应的待遇啊。所以服务员呢其实也是我们众多行业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种，他们也理应享受这些啊。那么特别想问您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酒店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愿意给服务员们涨薪水呢？啊，为什么薪水还这么低呢？我明明知道哈，一分钱啊，一分货啊，这一分付出，一分回报，服务也是如此。为什么不能够给他们涨工资？服务员的这种，或者说酒店人员的这种薪酬支出，在酒店的整个成本当中占比大吗？ 占比付出来说，不是很大。但是现在有个数据。基本上每个酒店，我指的是整个酒店啊，它的这个人力资源啊，应该是有的超过了40%，就是占酒店整个运营的成本啊。普通正常一年来说，应该是30%-35%之间。那么现在呢，有一些酒店它外包人员加上这种酒店客房的服务员超过了40%啊，说明在这个领域里来说。客房的清洁来说，这个人力还是占比较重的这个比重的。 嗯， 但是从工资的这个效应角度来说，我觉得客房的服务员其实是为酒店创立最大的一个群体。 嗯， 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这个服务员他日常的工作量是这个13间左右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一个服务员他的工资才月薪3000多，但是他为这个酒店创造的利润来说要大得多得多。 嗯 啊，所以我们通常说一个客房服务员会创收13个客人的这个收入。那么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说，一个餐饮服务人员其实是一个客人要有13个餐饮服务人员为他服务。 一个客人有13个餐饮服务人员他服务， 是这样的啊。我们 包括 打个比方，程序里来说，一进这个餐厅需要有一个领位 啊，迎宾 啊，和客人打招呼迎宾，对吧？啊，那么坐下以后还会有一个服务员过来说啊，你要不要喝点饮料啊？ 嗯， 啊，给你一些酒水， 倒水。 对，第三个呢，这个服务员回来说，我来给你点菜。 嗯， 啊，那么第四个这个服务员呢，会给你来上菜。啊，第五服务员呢还会给你进行这个中间的一些清洁，啊，那么你还需要有一个厨师吧， 嗯， 啊，那你还需要有一个收银员来给替你来进行这个收银，啊，那么你吃完的这个餐具会需要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你这个洗涤清洁，啊，那么这个餐厅的公共区域也会需要人来打扫，啊，那么如此等等类推的话，通常来说，一个客人经常会有10个以上的人员。在餐饮过程中来服务于他，啊，那我们不能单纯的说客房服务员的这种投入会不会给酒店的管理层造成很大的困惑？这个酒店管理层他考虑的人员是一个酒店整体的，啊，那么其中就包括客房服务员、洗衣房的服务员，啊，还有这个康体的服务员，包括餐饮的服务员。那么现在尤其刚才说到了。现在酒店的这个运营往往这个是供大于求，基本上每个酒店100%满 住房率的这种时间越来越少，啊，那么酒店就会考虑尽量的节省人力成本。 嗯， 啊，就像我刚才举例的，啊，30年前我们是按100%的住房率去吸收这个客房服务员的，但现在来说，大家可以看到，通过增加了这个房间的这个数量的清扫，那么这个酒店管理层它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减少了人力成本。 嗯。 啊，那不能说他不考虑到这个顾客的利益，但是他首先是要先保证他自己能够在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都有所动作，才能保证他有最大的利润化。 嗯，如果从更大的角度来说，就是现在的酒店数量太多了， 确实 导致了供大于求的情况，也就是说企业的盈利状况不如原来那么好了，为了生存只能够在服务员或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薪酬上面来进行节流了。 嗯，是这样，从整个市场来说，有一些地方来说，一些这个地方政府他为了追求这个城市的这种国际化效应化，会不考虑需求的建一些酒店，这也使得这个现在一些酒店供大于求的一个原因。 嗯，当然这是整个的局面哈。 嗯，是的。 其实如果运营一家酒店的话呢，它还是有自己应当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也会造成差异化的竞争，也会造成这个行业的强者恒强，而不应该是劣币哈驱逐良币。比如说有10家5星级酒店，有9家都存在安全问题、卫生问题，有一家做的特别好，但是消费者并不知道是哪家，但是会知道这个领域不再让我们放心了，那么就会让那一家自始至终按照高标准来进行管理的酒店躺枪遭殃。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发现我们现在酒店中存在的这种服务程序的这种漏洞，管理的这种漏洞，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尽量的去寻找那些一直抱着这种标准是安全和这种卫生的理念的好的酒店，然后行业里边所有的酒店向这些酒店学习，去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安全和卫生意识，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另外呢就是提升我们的这种工匠精神的去创造。 用脏浴巾擦拭杯子、擦茶具、洗手台、坐便器的布一抹到底，垃圾桶里的杯盖继续使用。这是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在微博上发布了的名为《杯子的秘密》视频中所曝光的14家5星级酒店里房间保洁的内容。视频曝光后，多家酒店表示道歉，部分酒店表示仍在调查。欢迎收听职场帮帮团，职业的基本操守靠自律还是靠管理？ 自律还是管理，其实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啊，都是他们的从业人员以及管理者都需要长期面临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请今天的嘉宾于为民先生分享分享，怎么来解决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些长效的机制，我们可不可以像其他的比如说餐饮领域当中怎么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的这些举措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呢？ 从员工这个方面，自律性是一定要提高的。首先我们一定要树立这种以对工作心怀敬畏，对顾客心怀这种善意的这种工作态度，然后去从事我们的服务工作。还有呢，就是正确的一定要树立安全和卫生的这种理念，以质量取胜而不以数量取胜。在平常的这种工作中尽量的对细节和这个对这种精细化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自身要求，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是工匠精神。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管理层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各个酒店需要加大我们的力度，从这个领班和这个主管，甚至客房的这种管家和经理们，应该在一开始就对员工进行正确的这种理念的教育，另外进行流程操作的培训， 确保标准和自己的这个管理的这种理念达成一致后，才能够允许服务员去进行工作。那么对于外包公司的这种员工，一定要先进行质量的考核，达到自己酒店服务标准以后，才可以与其签约，让这个外包公司进到自己的酒店。在日常的工作中呢，要不断的加强这个巡查、抽查和工作后的这种考核，那么确保我们的为这个房间的客房和卫生间所有的这种质量都能够达标。管理层来说也应该做到，就是说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比如购买充足量的五色布，让员工做到专用工具专使用，专业的这种场地专使用的这种目的。还有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来说，可以购买更多的杯子，提高每一层的这种杯子的这种周转量，确保这个客人用过或者提前一天没用过的杯子都能够被清理出来以后，送到专门的杯具的清洗场地进行消毒和清洗。 有一些酒店他们已经让客房服务员佩戴这个就像警察佩戴的那个执法设置仪一样啊，把自己的工作全拍下来，全程录下来，以备日后再调阅啊。您认为这种做法管用吗？ 我觉得这种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啊，最主要是要让员工在一开始就知道标准，那么在所有的工作环境里面对他加以制约，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有一句话叫习惯成自然，让他做每一件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拿一些低于标准的这种事情去来糊弄客人。 那如果他的这个工作强度要求那么多，但是挣的又那么少，如何才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品性不偏移 啊？您提到的这个非常好，也就是说酒店不光是要从客房服务员本身下功夫包括政府，包括行业，还有酒店，都要针对这个客房服务员的工作量进行一个重新的这种修订，确定标准，在这个标准的这种管理下我们说一个服务员不要超过15间房，那就是按照15间房去配备客房的服务人员，那么这个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要增加人力的成本，但是你只有高的投入才能够有更高的回报那么管理层必须要明白这里边的利与弊。 我们真的不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让服务员的工作强度又提高了一个层次，那么最后就会带来高离职率，最终损害的也是多方的利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不可以向欧美国家学习给服务员小费也有些餐馆他们的服务员会带一个什么小牌子，牌子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如果你对他的服务满意，你可以扫那个二维码，可以给他打赏。您认为这个能解决服务员的这种敬业的问题吗？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方法，从侧面去激励和这个奖励员工的工作质量。在欧美来说，给小费是对服务人员工作的一种认可和肯定。每个拿到小费的员工都会认为，我只有好好的工作才能够得到小费。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向的这种能量的这种刺激，这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过去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国家并不提倡收小费。但是呢，当时的客人来说，他们的基本的入住的客源都是欧美和国外的客人，他们都会在知道这种政策的情况下也给这个服务员小费。那么当时每个服务员来说，从心底来说也都是非常对客人的这种行为就是非常感激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在管理的这种机制上增加一种这种奖励的手段，也是一个好方法。 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样的事情